那时候，大家学文弄风骚，我学你舔着宋词强说烦恼。其实那写给你的情书，声音放得十里清澈。风雨飘，如今人不再年少，少年郎你在我梦里萦绕，甜甜的心情的飘渺的不见了，时间仿佛把我丢在某一个角落，还不给光照。我打碎了夕阳，像碧绿白石与黄，有酒不堪自量，花间也不能所想，只能假装喝醉了。你是否也和我一样，仍然容易失的像梦一场。我打碎了夕阳，云被染成了霓裳，晚空用尽想象，也拼不出你模样。烟火也就是消失，滴滴点点猝不及防，在黎明大洋前小心不一息来也。心不